上次嗰只太大隻啦，呢只啱啱好咯。 我咧係用禾杆草煙燻臘毛，嗰啲肉又香又脆。 你知唔知啊？如果俾佢啊影響到個胎大吉利是啦， 門口狗頭耷耷似咩樣啊？你要告就即管告，我報應都未驚啊，我驚你報警。 新命嚟噶，馬拉高對你咁好，你唔可以咁樣背叛佢噶。 嗰啲阿王啊，成日都周圍咬人噶，你哋啊唔可以有狗性冇人性先得噶。 你嘅 边有 狼咁 靓 仔啊？ 吓，俾埋你啦！ 你唔好系咪都熟啦？一年三千几只狗，你救得几多咧？ 你哋捉少啲，我哋咪熟少啲咯。 嗱，找埋条数先。之前手术费一瓶，住咗十四日，我当你五嚿水一日，成为七千。 你知唔知揾个兽医出诊天价嚟噶？ 你收得贵啫。 你哋啊，千祈唔好扬出去，俾人知道我喺出边帮你哋医狗。如果咪又俾啲道德有贼，又话地方冇消毒，灯光唔够，你明啦。 我咧想领养呢只， 我呢只啊系纯天然狗粮嚟噶， 系冇人工防腐剂，仲用新鲜嘅纯鹿整噶。 即刻咬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，大力都唔好弃养啦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，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我哋都有躲噶，无合啊，我哋系唔会不明不白咁样俾只狗你嘅。 喂，讲嘢啦！平时是你讲的嘛， 我看你笑紧啊嘛。 你个废人，你不讲呢过开场白，你仲有乜嘢可以讲啊？ 大把嘢。 OK， 好，咁啊，多谢大家收睇《达人在线》。咁啊，冇谂住休息，今日好准时，咁啊，大家都好准时。OK， 我早到咗两个钟咯。 哦，咁呢个系你本人嘅问题啦。咁啊，好啦，嗱，咁啊，呢一集咧。就講乜嘢呢啊，咁啊上一次呢我哋又有講我哋會有一個動物保護 channel 啦，會做啦一套嘢啦會做啦。咁不嬲我係諗住除非我喺網上面即係招呢個義工啊，或者招啲人嚟幫手，咁先有人 PM 我嘅。但係好少可呢，以前都有嘅，嘩跌嘢落嚟，以前都有嘅，以前大人在先呢，我嗰陣時以前是真的有聽眾咧，係會 PM 我講感受，我成而家冇咗好耐啦。其實，即係我其實而家見到有人睇嗰啲，究竟係咪真係有呢啲人嘅咧？定還是係自動嗰啲數字咧？佢唔知啊。總之係我係覺得已經我都慣咗係唔會有人問嘅。分分鐘我哋自己連 PM 都冇睇啦，已經好耐到，即係達人在線個 PM。咁但係唔好理佢啦，即係點都好啦，即係我相信都有啲長期幫襯嘅朋友都係繼續支持住啦。咁係咁樣嘅，咁呢就我就收到啊，罕有地收到我諗三四個啦，就係聽完之後就即係好積極地去話嚟幫手，幫咩都好啦，即係關於上次講動保嗰嚿嘢啦，係啦，任何嘅範疇啦，佢哋都話可以幫手，又自己識啲乜識啲乜咁樣都可以用佢哋嘅專業，或者佢乜都唔識，佢又話有咩吩咐到嘅，咁多謝先啦，即係我都冇諗過係會咁快手，因為你知啦，通常講完之後要籌備都 N 年噶嘛，咁樣，同埋而家加上都係邊做一啲。揾錢嘢邊先係搞呢嚿嘢啫？係啦，因為要有錢先至可以，你就算搞呢嚿嘢去籌錢做呢啲事都好，你都需要有另外一個錢去 support 呢件事，去做呢件事，先至會去引申嗰件事出嚟噶嘛。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咁簡單。咁當然啦，唔係咁簡單，就對我嚟講就係都係會要做噶啦。咁我哋呢啲從來咧都係即係諗到。有個創意係 有那個性格，還要加上你的執行力夠強，咁所以先至即係會形成到今時今日我哋擁有嘅局面啦。雖然未係好健全，但係都唔錯嘅。咁我其實都有好大冧嘢可以講得，同埋以前屈住喺度唔講得嘅都可以講啦。咁我見到 Facebook 你條友仔喺度又考牌喎。你其實依家有幾多個牌呢？ 而家有 成日話冇錢冇錢就走去考牌。 冇錢㗎。考完牌我是揾錢咯， 快啲啦！點過啊？ 私家車、貨車，跟住巴士、小巴，跟住半個電單車，跟住 乜嘢叫半個電單車啊？講清楚啲好唔好？所以話其實咧，藝做嘢真係唔適宜做藝人啊。通常藝人咧係做咗半樣，跟住講十樣咁撚樣噶嘛，佢唔係嘅，佢做咗一樣，佢都要講半樣嘅。屌佢考咗咪考咗咯，咁你係行得噶嘛而家？ 行得嘅。 係嘛？又話要半個，點半個呢？半個咪即係其實佢要掛個 P 牌就可以出街噶啦。其實即係得啦。咁佢係都要講半個嘅，即係好撚柒呢啲人，係啦。咁但係唔緊要嘅，係啦。咁就觀眾喜歡佢柒就可以噶啦，係啦。我幫你講埋啊，係等你諗啊，等你諗扭量下。如果你又半個鐘頭， 今日又考埋個小巴啦。 係啊，咁點啊？ 跟住 肥咗。 我點會肥啫？我不嬲一滴 pass 噶啦，全部都係啊。跟住就遲啲會有張小巴證咁樣可以揸小巴，即係有個小巴證貼住我個樣咁樣咯。 係嘥氣啦，佢嗱。考完咁多牌，一樣嘢啫。佢話要揾食要食，一樣嘢啫。即係簡單啲講，佢有一個人講完一大輪嘢，但係嗰個人最後講話，其實我講大話。一樣原理，嗱，佢唔係講大話，佢真嘅。但係佢最後嗰句話，但係我唔識路，我點都唔識路，我點都 所以我係唔考的士牌咯。 唔關事啊，你揸咩車都要識路噶 ，OK？ 唔使識路。 要揾食嘅話，一定要識路噶 ，OK？ 唔使喎。 會揾食要噶，你自己揸去嬉戲就唔撚使啊！講完係啦，即係基本上考嚟都係廢嘅 ，OK？ 好咁啊， 我做考牌官咯。 但係佢值得值得去學習嘅，因為真係叫做係喺廢之中揾到一點自己嘅價值啦。 我有好多價值， 係啦，就係咁啦。所以我都為佢鼓掌嘅，因為就真係如果你俾我呢啲正常人咧，都未必會有毅力咁樣考咁多個。 唔係啊，我聽講咧，你考個棍波牌咧，肥咗幾次咁，肥咗三次。 唔好嚟啦，而家咪繼續係車手， 跟住有鏟上博啊， 其實過去唔係問題嘅，最緊要而家係我哋睇現在係咪啊？ 我睇到你現在， 我哋唔會眷顧過去。如果眷顧過去嘅話，你應該死幾次再重我胎。 我聽我 唔想聽啦。 我睇到你現在你又撞咗車嘛？ 好啦，冇啊，冇撞車。好，我哋依家正式開始啦。OK， 嗱咁咧就首先講翻啦。呢個叫做係我前幾日聽到有個消息，就係咧一個前公司啦。咁我都不妨開名啦，即係都冇乜特別嘅正常嘢啦。OK。我以前有創立過一間公司叫媒人創意文化嘅，就算好似片頭大家都會睇到啦，無合就係製作無合嗰間公司啦，叫媒人創意文化。個名係我改嘅，一磚一瓦裏面嗰啲人全部都係我砌出嚟嘅 ，OK 係啦。咁裏邊今日我前幾日咧，其實我突然間我食嘢，咁我突然間撞到有個之前媒人創意文化幫手嘅一個人啦，邊個我梗係唔講啦。佢嚟到第一時間，喂仁哥咁啊，好熱情咁樣同我傾偈啦。咁其實佢本身同我都有兩句嘅，係啦。咁仲幫襯我前公司嘅原因係，即係仲有關係原因，因為揾食嘅啫，咁樣係咪先？即係揾食冇所謂，係最緊要即係嗰個頻情同我仲有喺度。咁佢同我講，喂仁哥，應該你間公司以前間公司全線收皮喎，咁樣。我嚇係咩？因為其實我已經冇理好耐嘅，因為每一次見到都會心傷嘅，有好多嘢啦，係啦，一來個狀態每況愈下，自從離開咗之後，一來又睇到啲嘢啊，開始可能我冇做，我哋冇做啦，咁樣我同所謂離開咗之後，可能會不停咁樣刪除我哋啲嘢啊，或者甚至乎抹甩曬啊，咁啊無求唔好有我哋嘅痕跡啊，咁其實。到今日為止睇翻，我頭先我哋都有上過佢個 post 睇過，其實不嬲真係冇睇嘅，真係冇再睇嘅。 個 post 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我見到嗰、那個專業咧，如果講公司嗰個咧，就去到八月份 update 到就已經停咗啦，即係冇再 update 啦，係啦，因為之前我哋譬如做開啲動物保護嗰啲，因為呢間公司唔係做動物保護噶，全部佢哋係同動物冇關嘅，係我哋有關啫。不過我哋做落咗，佢哋又想食，繼續食我哋條水，繼續做落去啫。係啦，即係玩啲滾啲狗狗活動啊，又揾啲狗狗鋪頭訪問一下，又跟住就去又係去。其實谷氣嘅有少少，不過算唔係呢啲唔係我嘅專利，係大眾嘅。咁所以其實 OK 嘅，冇問題。亦都有好多朋友，即係可能係我嘅朋友啦，都一直以為我繼續有關係啦。咁其實冇㗎啦，已經冇咗好耐。不過某程度上唔想再多提啦，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唔好嘅經歷啦。咁至於裏面內容，佢咪得唔特別講啦，因為我已經咧寫咗一個劇本，一個古仔叫《無敵翻身王》，係啦，個古仔個尾未寫完嘅，個古仔個尾就係而家我哋呢一兩個月會發生嘅事，係啦，就是、一啲叫做係唔會可以行翻出嚟嘅經歷啦，一啲奇遇啦 ，OK。亦都撞過咩板啦？呢段時間嗱，咁咩事咧？咁我哋就頭咁到時好拭目以待嘅啦。咁其實但系咧，好唏噓嘅就係、是、真係呢、這個仔係你生出嚟嘅。你用咗好多心機、時間、精神落去，但系你係只係喺嗰個喺嗰、那個叫做喺嗰個框框裏邊去發揮嗰件事啦。當然我哋做得好好啦。有聲有色啦，甚至乎 even 我有啲舊同事同我飲茶，都有同我講，雖然冇錯，有好多留言去中傷啊，或者去傷害啊，我哋即係有關人士啦。但係就有一啲人就真係有眼睇到嘅。阿仁哥，你喺度嘅時候係喂係真係係好惡啊，係有要求啊。咁當然我好惡嗰啲，有啲啊直情乘機就做我一鑊啦，係啦。咁呢啲係緊㗎啦。咁但係冇問題嘅，因為佢哋全部成班已經俾人炒撚曬啦。OK， 因為佢即係唔好話淨係夥計啦，或者甚至乎係即係朋友啦，有啲叫朋友，可能即係見到我嗰陣時候，即係叫做係比較高調啲啦。咁適逢我褪咗出嚟之後咧，個個有機會接觸到我後面嘅人啦。咁個個都以為，哎呀，我發達啦，今次啊，我終於掂啦，點解我有氣魄啦？點？對唔住，係啦，有好多嘢我冇同大家講嘅啫，有啲嘢係我強行先製造到出嚟嘅。而家佢哋再拍埋，唔關佢哋事咯，佢哋唔會做到呢一樣嘢咯。他哋只是一個會被人利用咗嘅傻仔咯，唔係其次咯。咁好啊，咁衰嘅梗係唔會揚噶啦。咁個個好平靜咁樣，原來各散東西咗啦，已經係啦。翻去執倉啊，執倉去翻去做售貨員，做售貨員去翻有啲妄想做導演，又翻去拍嘢啦，繼續拍佢嗰啲網片啊咁樣，又有啲妄想即係諗住食咗個位啊，跟住轉頭又可能走出去做翻一份普通嘅工作啊。各式各樣的人，不同的人都有，但是sorry， 時間已經令到我是對所有人或者事物是沒什麼感覺。但是當我聽到這個，我都以為是，但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，我自己會有些感慨。我會感慨住我們17年我製造這間公司，即不是製造的，即當然我有老闆啦，那老闆他有什麼意欲是他的問題啦。那我臨尾還直情聽到說是喂已經去到原來我之後開始，原來是已經是有人追訴啊、收訴啊嗰啲咁嘅嘢咯。即係我有聽過一下啦，因為冇打過俾我，但係因為可能抹曬我啲資料啦。但係而家側邊嗰啲幫緊佢哋啲公關嗰啲，佢哋都話有打電話俾佢嘅咁樣。咁會有唔開心嘅，因為好好地，如果譬如完咪算咯。但係我而家睇到係爛，係啦。但係當然我呢啲係聽翻嚟啦。咁但係當然。事實是怎樣已經不重要了，因為真的已經停止了所有的運作。但是我在裡面學到東西的。2017年接到個 project， 砌完之後三四個月之內，那時候都有兩三個人做東西，一直砌到2018年，跟著2018年是最高峰期啦。一個月我可以有大概10多至20個活動， 即我想是全港最癲的公關公司，全港亦都學識了很多門路啦，怎樣用最低的成本做一個即係叫做係嗰、那個叫做係價值係最高啊，即係叫做賣到出去嘅價值係最高啊。怎樣可以借力打力啊？點樣可以借力打力得嚟之餘唔俾人嘅感覺 cheap 啊？怎樣可以攀登到一個水平啊？怎樣我同阿彩妮可以運用到呢件事，令到多啲人更加多人認識我哋啊？當然我們運用這些東西令到更加多人認識我們，某程度上有人會覺得咦是我捧紅你們兩個的，這樣是很戇鳩的講法來的，這個是因為好像我們離開了之後，其實他沒有一個主體是譬如 call 記者啊，或者是因為如果你正常要請一個藝人 去 call 記者，你是給錢的嘛，是吧？那我們本身在這裡工作，那用回那個身份去想著做這件事，其實相得益彰的，係啦，三嘅，但係變咗係益鳩我哋咯，嗰件事係變咗係。咁當然啦，對我嚟講係有幫助嘅，因為即係我運用佢哋嗰嚿嘢嘅手法，可以令到我哋自己會攀登到我哋自己想掂到嘅嘢，亦都成功咗啦。當然，咁亦都有好多人睇到，哇！你哋真係好好啊，好犀利啊，點點點。但亦都有好多人會覺得，哇！真係你好啦，你有咁大個人，咁大嘅支水喉支持你，又點點點啊！如果我係陳大就好啦。咁呢啲嘢我係唔會打破噶嘛，即係我唔會話俾你知實際嘅情況原來係點噶咁樣，即係我唔會講噶嘛，啱先？因為我哋做媒體、做公關、做推廣嘅，一定係情最美最美好方面俾人睇噶啦。咁好啦，咁直至到我離開嘅時候，我都 keep 住當然我有時候有露須的，亦都有些事覺得不方便說的，亦都那時候的氣勢是低沉的，因為太多敵人和對手，你以前提攜過的人要對付你，你以前請的人要對付你，基本上全部人都是因為我而來到這裡的，但有些事結盟了，或者有些事承認了，有些可能就算我不識那些都很憎我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即是那些僆仔那些呢，是吧？那當然他們是戇鳩啦，權怕少，即是他是叫什麼呢，那些是老虎頭上釘塞牙啦，是吧？如果我針住他收得工啦，直情，但是都是沒用的，你那些蝦兵蟹將沒有意思。咁而家當然去曬邊啦，去曬咪做佢哋嗰啲叫做係翻回歸大自然咯，佢哋就咁。但係點都好啦，即係有啲甚至乎係我升職嘅，我覺得做得好。反而調翻轉，哦，原來升完佢職，哇！佢原來做翻人哋只狗，跟住嚟對付我，係啦。即係好，我嗰排嗰段時間幾難受，係啦，幾難受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過咗去啦。咁我亦都將呢啲嘢記錄低。亦都是一個很好的劇情嚟嘅，真係你唔會度到嗰啲劇情。好啦，點樣痛苦有啦，跟住你翻身嘅時候，你點樣有好多食牛歡喜嘅情節啊？知咩叫牛歡喜啊？ 唔知。 啊，嗰陣時啊，低俗喜劇咧，有冇睇過？ 有啊。 咁嗰陣時其實有幕，咁你點會唔知咩叫牛歡喜啊？ 即係咩 pat pat 啊？ 牛閪啊！啊，咁嗰陣時咧。杜汶寨監製嚟噶嘛，為咗攞錢拍戲，阿鄭中基就逼佢食牛閪嘛，係啊，係咩牛閪係用咩炒最好食啊？ 辣椒。 你真係同你講嘢對我，用咩啊？用咩菜啊？鮮菜啊？梅菜啊？唔記得啦。總之係講緊佢點樣卑躬屈膝。是啦，食牛歡喜屌牛閪咁樣，我係要咁我其實都係做緊同一樣嘢。一年裏面呢做咗超過100個 proposal， 每一遇到好多個老闆，每一個老闆都係實力好雄厚，係啦，有名牌子嘅老闆啦，有一啲叫做係即係總之有一啲好大嘅公司啊，好多夥計，我遇咗好多呢啲咁老闆。即個個都是想做一件事的，就是希望可以不用用錢就可以用到我的服務，或者用到我的能力。咁我好明白的，我作為一個叫做係揾機會的人，我都要繼續好努力地去做呢件冇錢的事啦，維生㗎嘛要，但真係冇得維生，都幾辛苦的其實。 咁好啦，每一次當做好一個 proposal， 改幾廿次我都要求，得唔得噶？得噶，人你做啦。好啦，最後一次簽約。哎，唔係喎，阿仁哥，嗱咁，我就可能都未必需要去到咁個 sponsor 咁多啊，可以點樣再揾多幾個？每一次都係。每一次都是去到最尾就是口爽荷包肉，他不會第一下就即刻已經告訴你不行，你要第一下告訴我不行，我會覺得我很多謝你的，但是你是不停地告訴我知得到最尾都是不行，所以奉勸大家不要信，不要給希望自己，逢是一遇到所有事的時候平常心做，那你的受的傷害就會減到最低。咁開始久而久之啦，我真係做咗足足九個月，我真係碰釘足足碰咗九個月。這個又話你呢件事可以發展，帶你去見一萬個人，飲茶灌水你找數，車出車入你搞掂。哇！跟住仲要係你阿仁，你去邊度？你為咗做成佢呢單嘢，你要做僆仔要做嘅嘢，同佢跑嚟跑去，跑嚟跑去。即係我作為一個做個主席啊，管即係叫做請個二三十個工人日員工嘅人。我其實我都好痛苦嘅，咁但係每一次咧，我就話俾我自己聽，今次應該得嘅，但係每一次我都係失望，真係好痛苦，直至到，真係要開始諗一啲叫低 grade 啲嘅嘢，我唔講係乜嘢啦，因為如果講咗嘅話，會影響到同我有份合作。本身合作啲低居嘅嘢嘅人，佢就知道我覺得低居，但其實係嘅，即係你要做一啲比較低層次少少嘅嘢，為目的係為揾錢。咁但係咧，我製作夢、我電影夢、我媒體夢、我舞員，從來都要靠呢啲嘢 back up 住我自己，要 keep 住同你嘅演員製作班底，有即係有在線嘅投資者，你要不停 keep 住有一個關係，你要講俾人聽你未收皮。係嘛？咁去到而家年尾啦，啱啱冇個香港嘅政治因素咁樣，其實我就有兩個月係賴個政治因素，所以老闆有啲變咗啦，又成日要執嗰啲嘢。其實嗰有樣嘢就係講緊就係未準備好，你唔講得係啦，都幾慘嘅。咁直至到啦，開始我十九月尾，終於開發到一個機會。而開發到呢個機會嘅時候咧，其實喺中間亦都當然受過好多嘅委屈啦。咁但係呢啲委屈咧，對我嚟講比起之前嗰啲咧雞毛蒜皮，我全部包容到。咁慢慢我會覺得，喂，原來我的性格已經改變咗啦。即係就算呢個人做啲嘢係好離譜嘅，我話唔緊要啊，冇事啊，咪完咯嘛。對同事好，對夥計好，係啊，對朋友好。其實我不知道這些是叫包容還叫做即是叫做是收皮收了皮，我不懂分。好像我譬如有些員工這樣沒有做的了，那遲到例牌不用打電話跟我講例牌，要早收講句可以，直情我要過幾天放大假，回頭有一個月了放大假又給他放，錢就出足，跟住月尾說、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都挺少人工，好的加你人工，因為我其實某程度上是想有個人陪我並肩而行的，係嘛？咁啊，萬幾唔夠加夠兩萬，兩萬唔夠加三萬，咁目的係點啊？即係得啦，唔緊要，最緊要大家開心舒服啦，係啦，食飯唔好講公事啦，講閒事啦。即係我都會覺得依然都仲係有繼續有怨言嘅，或者甚至乎到最尾都係話唔做嘅咁樣，即係都幾辛苦，咁但係喺我立場，我都唔會主動話請你走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有好多人，仁哥你咁撚惡，你咁撚撲街，你啲人就梗係走嘅啦。我好怕再人聽到呢句嘢，所以我刻意就忍咯，或者改我自己要改。其實我可能改到已經係對員工咧，即係你就總之大家翻嚟個氣氛 OK， 我就 OK 嘅啦。即係可能我已經去到咁嘅狀態。久而久之咪自己做咯，咁但系好多嘢咧，自己做嘅时候咧，反而我会觉得速度系快啲，同埋 我對那件事的認知我會深刻啲，我會即刻自己搞掂曬，冇太假手於人，係啦。咁所以慢慢開始咧，我就又行翻落嚟，得翻我自己一個去做啦。好啦，咁我喺做嘅時候，好彩咁我都有啲志同道合嘅朋友，例如以前拍過無合嘅啲人啦，有啲製作人員啦，而家已經做到我夥伴。我當然唔會講邊個啦。咁但係慢慢做落去，咁佢哋又冇特別收我錢。咁佢哋只係喺佢哋嘅公餘時間又幫我一起去建立某一件事，而呢一件事係所有嘢都包含嘅，包括就算我而家遇到呢個機遇都係啦。咁呢個機遇好實際嘅，同埋亦都係會係我自己操刀，亦都係已經有人授權咗俾我做。咩事呢遲啲會公布，咁但係呢就我已經係簽成咗約，搞掂曬所有嘢。以前我簽完約我會打落打鼓嘅，但係而家我唔會打落打鼓。是的，因為而家我係緊銀行融資，係啦。如果我融資，嗱，你哋都唔會 check 到噶啦。我咁樣講，你點 check 咧？我去銀行融資成功咗咧，咁其實就成完成曬啦，成件事係啦。因為融資嘅文件我亦都已經準備好曬噶啦。咁啊咩事啊？遲啲講啦。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可以表達下我呢個對媒人創意文化嘅心聲。佢令我即係變2017年開發，2018年最光芒，2019年其他人接手咗之後，因為我無合係2018年10月上畫，11月落畫，跟住連環做免費嘅宣傳推廣，直至到係2019年嘅年頭到差唔多完結啦。咁跟住一直都係我哋都係收埋咗自己。唔係，其實唔係特登想收埋，係因為機會以為有，跟住又冇，有又冇咁樣。咁啊，個天保佑我遇唔好再遇到呢啲冚家產老細啦。OK， 嚇，即係講緊攞之後支持我哋，支持我哋做好多 proposal 嗰啲啦嚇。咁啊，而家亦都係唔使點求人乜滯。咁當然啦，喺九月份發現到呢個機遇之後咧，喺中間咧都食過好多唔同嘅牛歡喜。咁但係嗰啲係一啲好笑嘢嚟嘅啫，即係暗切我都會寫咗落我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故仔裏邊，個故仔叫無敵翻身喎。有感動嘅咧，亦都有一啲好柒嘅事，係啦。咁啊係編劇編唔到嘅，係啦。嗰啲真嘅編劇編唔到，咁所以喺呢個位置，我會覺得是等待埋而家呢個結局啦，咁跟住寫嗰個故仔嘅結尾，亦都有一個結尾嘅初形喺度。我連彩玲我都冇講過嘅，其實係啦，因為佢會係其中一個角色，係會令到我痛苦嘅角色，佢係其中一個，係啦。因為都喺呢段期間咧，你要記住，唔係話你要匿埋就匿埋，你要匿埋嘅時候，你有好多嘢要鞏固，你個鋪頭要交租，你鋪頭裏邊個工人要出糧。跟住你裏面鋪頭嘅拍檔要去繼續營運嗰個生意要交代，跟住喺出面你要發展，係啦，喺你本身嘅本業殯儀嗰度，你要咬住牙根自己撈埋。如果唔係你點樣你捱都要食飯噶嘛？呢啲人全部要供養住噶嘛，係嘛？即係家庭或者係其他我發展，全部都係要用錢。真係好痛苦嗰下，但係我冇諗過死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係得嘅，係啦，唔係唔單止我覺得，我身邊有啲好多朋友都覺得我係得，我唔知點解佢會覺得我係得，其實唔係拍戲啊，即係唔會話，我會俾你再重振聲威，屌拍戲咩？係嘛？但係其實係真係得嘅喎，真係得嘅喎，我其實就算之前咧所謂俾人揾笨柒嗰啲叫咗我做 proposal 嗰啲公司咧，其實都係得嘅喎，嗰啲每一件得咗都係翻到身嘅，只不過佢唔得咁解啫。咁去到而家，喂，我真係依家係得喎，已經搞掂曬啦喎。正常搞掂曬，喂，我好興噶嘛，一搞掂咗，屌你有咩驚叻唔撚似喺個 Facebook 嗰度打出嚟，係嘛？又影埋人哋間公司啊，又邊個老細啊，邊個主席啊，係嘛？會咁噶嘛？但我冇講，我唔知點解幾時變成咁咯，我唔想講。我想如果一做就要發布會做，或者一啲 best friend 會知道，跟住先至一下爆出去。同埋喺呢段期間，我見盡好多人情嘅冷暖啦，真係 真係㗎，你會睇到以前係同你講嘢，唉，人哥你有計喎，而家唔係調翻轉，可能同你講嗱，你聽清楚啦，老細唔係咁湊㗎，你應該點點點點點調翻轉，甚至乎 WhatsApp 你點樣去同人哋，你用文字好錄音好啊，我都要俾人鬧嘅，但係喺我立場。可能為我好的，但是我但如果在我由上面跌下來的感覺呢，就是這些是牛歡喜其中一樣東西。但是官民論點都好，撐過了的了，應該就撐過了的了。咁啊講回以前的公司呢， 我有一嚿嘢做好了之後呢，咁跟住我就會刪返有嚿嘢叫神人創造文化。其實我有諗過媒人冇咗，咁我當然會 check 翻呢間嘢係咪執咗粒啊，各樣啊，佢嗰嘢啊。如果係嘅話，咁以前無合嘅版權啊，或者嗰啲字眼啊，我會買翻曬翻嚟。我希望佢哋係完全接啦，咁我要買翻曬翻嚟咯。佢哋都冇用噶啦，係咪先？因為呢度啲心血嚟噶嘛，買翻嚟。咁我真係想無合二，係啦，無合二無依依咁樣出街啊！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唔可惜嘅，因为只要有我，就会有另外一嚿媒人创意文化嘅 part two 出现。只要冇咗我，都可以有媒人创意文化 part two 出现。不过嗰个就唔系我嘅灵魂啦，系啦。咁2017年开始做呢間公司，2018年發揚光大，2019年削一聲跌落去，跟住執埋，係啦，跟住2020年神人創造文化上翻嚟，係啦 ，OK， 呢 part 完咗，拜拜。